大家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，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。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进了齐小姐约定好的房间，我发现这里面和福田的房间构造几乎相同，不禁感觉到难以置信。象征两岸同根的佛灯，难道就放在这样一间毫无安保措施的房里吗？这不等于是把佛灯拱手送人吗？哼，有些事情啊，女人还真是想得比较大条。胡闹，陆素心的声音把我从思绪里拉了回来。齐小姐人呢？我环顾四周，没有发现有别人在啊。你不用看了，这儿只有我一个人在。我皱了皱眉， 不是，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把戏啊？ 陆素心轻轻摇了摇头，不是把戏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先过来把衣服换了吧。 换衣服？我换衣服干嘛呀？我 一愣。陆素心告诉我，去见一些非常重要的人。他让我换的衣服是一套崭新的黑色西装，还配上了白衬衫和领带。虽然从小到大我都没穿过西装，但还是能够分辨得出来，这套衣服价格不菲。我在房里换衣服，陆素心在门口问， 衣服还合身吗？ 我看了看镜子里衣冠楚楚的自己说， 嘿，别提多合适了啊，就跟特地给我量身定做的一样。 那就好，看来我的眼光还不错。 啊，你选的？ 陆素心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的一笑。我打开门，看到陆素心正站在门口，已经换上了一身黑色的衣裙。 哎，你别说啊，跟我这西装特别搭配。 我拿着那条领带，尴尬地笑道， 我不会打领带。 陆素心笑了笑，那笑容里闪过了一丝母性的光辉，看得我一愣。陆素心却笑着已经接过来，开始帮我打领带了。他比我要矮半个头，所以帮我打领带的时候我要低下头来。这一低头，我忽然发现那块用红绳挂着的玉片从陆素心衣服的领口滑了出来。上次在福田的房间只是匆匆一瞥，此刻就在眼前，不由得让我多看了几眼。那是一片只有两个指甲盖大小的玉片，很薄，圆滑温润，从包浆的色泽和泛光程度就知道的确是有年头的老玉了。最特别的是玉片一侧的一块地方嵌入了许多不规则的血丝，之前我可没发现，现在近在眼前，那可真是看得一清二楚。 我一惊，伸手过去就想摸那块玉片，因为那玉中沁血可是非常少见的现象啊。有人称这种玉为血玉，但实际上古玩界里很少有人说血玉这个词。西藏的雪域高原倒是产一种红色的玉石叫血玉，但是这种玉石极其少见，史料中只有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的时候有一块血玉陪嫁。而通常人们说的血玉呢，其实有些惊悚，因为这东西和尸体有关。当人落葬的时候啊，作为咸玉的玉器被强行塞入人口，如果人刚死，一口气咽下的同时玉被塞入，那么便会随气落入咽喉，进入血管密布的喉管中，久至千年，死血透渍，血丝直达玉心，便会形成华丽的血玉了。这种东西往往落在骷髅的咽下，是所有尸体玉塞中最宝贵的一个。但是像这种只有一小块地方有沁血现象的玉，我还真没听说过。我的手刚触碰到那个玉片，陆素心就像触电般身子往后一缩。你看什么？我顿时尴尬无比，指了指那个玉片，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这好尴尬呀。他低头一看，慌忙把那玉片收进了衣领里，然后说道，行了，领带我已经打好了。谢谢谢谢谢谢啊。连忙道谢，掩饰自己的窘态。定了定神，我问他，那什么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啊？车在楼下等着，一会儿就能到。他依然没有告诉我到底要去哪儿。我和陆素心一起出了金陵饭店，径直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。上车之前我还很担心会碰到福田，不过幸好连他的踪影都没看见。车子在南京城里绕来绕去，有种要甩掉什么人的感觉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不知道开了多久，突然陆素心说，到了。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我看了看车外，一片辽阔，隐隐约约好像有许多黑影在视野之内。从车里下来之后，我顿时看得更真切了，原来那许许多多的黑影竟是一座座的墓碑。我惊讶道，这里是墓园？陆素心点了点头，忽然走过来挽起我的手，胡闹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，今晚我们是来扫墓的。扫墓？我大为震惊，不是齐小姐约的我吗？本来是，不过刚巧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所以就带你到这儿了。说话间，我已经和他穿过了一大片墓碑群，这种环境难免让人感到有点阴森，也不知道这里埋葬的都是些什么人。我的脚步很轻，生怕惊扰了在地下沉睡着的亡者。走了一段路，绕过一片树林，然后我就看到了不远处的两个人影，一男一女，一老一少。那个年轻女子比陆素心略矮一点，显得娇小玲珑，五官精致，天生的娃娃脸让我有点摸不清她的年纪。想必这位就是之前一个电话差点让我丧命的齐小姐了。那个老头自然就是苏星海。其实从陆素心出现开始，我就知道这件事情背后一定会有苏星海，只是现在我对这个老头已经有了怀疑。那张纸条是个引子，真正的原因还是那个翡翠玉镯。韩城跟我说玉镯和佛灯都在苏星海那儿，但是当天晚上玉镯就出现在了风格的满汉全席上，除非是玉镯被盗，否则的话那就是苏星海监守自盗，和风格的黑市生意狼狈为奸。不过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，玉镯刚好就被人偷了，还是在警察局？哼。 没想到苏老也在啊。 我面上依然不动声色，心里却在不断揣摩这老头他到底什么路数，今天又想干什么。一身黑色长衫的苏星海点点头道， 小胡啊，让你这么来回奔波实在是抱歉了。 我没跟他多磕头，而是看了看周围。陆小姐先前说今天晚上我会见到很多人，就是指这些吗？苏星海点点头，指了指眼前这片被一圈白色基石围起来的墓碑道， 没错，他们都在这儿了。 虽然有心理准备，可我还是小小的惊了一下。我多少已经猜到了眼前这片墓碑是谁的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古玩生死局。 娇小玲珑的齐小姐走到我面前，她先是做了一下自我介绍，然后用那娃娃音般的台湾腔说， 胡先生，这里埋葬的是胡家的最后一批人。 最后一批人？我吃了一惊，本以为这里只是胡家的祖坟之类的，脑海里短暂空白了一下，忽然我的目光落在了苏星海面前的那座青石墓碑上，只见上面镌刻着几个大字，胡公青山之墓。这是胡青山的墓？ 苏星海眉宇间流露出一抹悲痛之情。正是，可惜只是个衣冠冢。 这是苏老您立的？苏星海仰天长叹一声，却没有说话。陆素心在我耳边轻声说道， 这里每一个胡家的人都是苏老亲自安葬的。 不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胡家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啊？ 我隐隐感觉到这里面大有文章。 苏星海连叹几口气之后，终于恢复了一些平静。 胡闹啊，胡家的事说来话长，而且和我们苏家以及现在在台湾的齐家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啊。 哦，您说的是金陵三杰吧？ 哦，苏星海第一次微微惊讶了一下，你居然已经知道金陵三杰了。 哦，嗨，您没来得及跟我说的事，我恰巧从别的地方得知了，可能真的是天意吧。哦，对，不过我知道的事情十分有限，就仅仅是关于胡青山的一些坊间传闻，胡家的历史和金陵三杰的渊源，这些我都不知道。 我又把老贾告诉我的事情简单的跟他说了一下，但是隐去了老贾和照片等信息。 苏星海听得很仔细，当我说到金陵三杰以胡家为首时，他便微微颔首。可说到胡青山因为通敌叛国而被国民党杀害时，他却轻轻摇了摇头。 当我说到胡青山当年是金陵城内声名显赫的古董大家时，苏星海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苍老的笑声如群鸦振翅般回荡在寂静的夜空里。声名显赫，这个词拿来形容当年的胡家，未免也太寒酸了吧。十个声名显赫恐怕都不够。 我难以置信， 有这么夸张吗？ 你 听说过美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吗？ 我摇摇头，什么玩意儿啊，压根没听说过。 齐小姐在一旁插话道，这个家族我有所耳闻，因为我曾经留学美国，他们号称是世界上五大隐形富豪家族之一，鼎盛时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力遍及欧洲，连各国的王公贵族都甘拜下风，只是后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而逐渐衰落。不过仍有传言说美联储的幕后拥有者实际就是这个家族。 哟，这么厉害啊，别的我还真不知道，但美联储那就是美元啊，这个电视新闻里天天提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。不过这跟胡家有什么关系啊？ 胡家当年的地位和影响力大概就相当于金陵城里的罗斯柴尔德吧，和政商两界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。最鼎盛时期，当属你爷爷胡青山执掌的那些年，不仅整个南京的古董业都在金陵三杰掌控之中，胡青山更是高瞻远瞩地投资了多个洋务事业和新兴产业，所以胡家的资产和规模在数年内就以几何倍数增长。很快胡青山就成了南京城内首屈一指的富豪。 这些事儿我还真没听说过，倘若是别人说的全当在听传闻，可是苏星海亲口说的那自然不会假。他又说道， 还不仅如此啊，胡青山还是当年南京国民政府眼中的大红人，据说连老蒋都对他礼让三分，出入蒋介石办公室这种事对他而言那都是稀松平常。 一个古董商就算生意做得再大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？ 苏星海竖起一根手指，一个字，钱。战争年月，政府和军队最缺的东西就是钱，没有经费，军队就不能维系和战斗，政权也就会岌岌可危，而胡青山就是那个有能力出钱也愿意出钱的人，所以他才能有如此地位和影响啊。 苏星海说的我知道，近代中国从军阀混战开始就变得混乱不堪，各地的军阀势力自然都是需要钱的，而想要钱无非两种方法，一种是抢，另一种是要。抢的方法很多，但那都是下下策，不光是会失去民心，还会犯众怒，落众人口实。比如四川某军阀曾经征收百年后的田赋，逼得百姓生不如死。比如孙殿英为了军饷而炮轰东陵，留下千古的骂名和难以弥补的损失。而要就显得文明多了，用时髦的话讲那就是拉投资啊，你出钱让我扩大势力和政权，我给你相应的回报。那些民国时期的大军阀早期多是靠这个起家的，不过这终究只是个买卖关系，其中利益至上最后翻脸甚至兵戎相见的那也都大有人在。只是有一种可是另类，那就是双方都没有私心，因为他们都有着更高尚的追求和目的，这就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。当年孙中山先生的确是受到了许多海外华侨的鼎力支持，而他们的目的就是救国。只是不知道胡青山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到底是哪种关系。不过这么说来，胡青山还真是个不简单的历史风云人物啊。哎，不对呀，苏老，既然如此，那胡青山又怎么会变成通敌分子呢？ 苏星海脸色一沉， 这件事来得太突然，事先又毫无征兆，所以老夫一直怀疑这是个阴谋。 阴谋？ 阴的是你爷爷的命，谋的则是琉璃佛灯背后的秘密啊。 我突然想起来了，齐小姐在电话里也曾经说过佛灯背后有一个秘密，看来这个秘密还真是非同小可。 我很犹豫到底要不要继续追问，因为一旦知道了恐怕就再也脱不了干系了。 可是仔细想想，我大概早就脱不了干系了，警察、风哥、小日本都盯着我呢， 伸头缩脖子都是一道。反正不过我不能主动问，得让老头子自己说，以退为进，我才能给自己留有余地。我态度一变，突然说道， 那什么苏老，往事我已经听了，其他的就到此为止吧。 苏星海见状也不动声色，齐小姐见我这般反应惊讶地问我， 胡先生，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秘密是什么吗？苏老都说了，那可和你爷爷的死有关啊。 够了，你们别动不动就我爷爷我爷爷的行不行？都是你们说的，我可从来没承认过胡青山是我爷爷啊。 陆素心在一旁安慰道， 胡闹，我知道你还没有接受，因为你自始至终说的都是胡青山这三个字，但我们也不是信口开河，有一件东西可以证明你的身世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、赝品走私、机关算尽、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、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。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苏星海提到了有关宝藏的秘密，胡闹心中暗自惊讶，他独自留在墓园反复思索着，他身边又出现了一个人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，人性复杂沉浮，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。琉璃古灯、地下佛宫、百年宝藏，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，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。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，罪过不在器物，而在人心。 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5月12号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FM 95.4 AM 603。 的故事天地。 以为我想祈求